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20集，藏金。 今年还来了好多江南的学生。 江南出才子也不稀奇啊，哪年江南来的都挺多的吧。 小馒头呢，那是到开封考了，不然呢也是江南那边的参事。 你们看江南考生的卷子了吗？跟我们考的不一样的。 还没看，送来之后都是给大学师们先看的吧。我爹倒是看过了，说今年新生的素质都很高。 我爷爷昨天看的。你们知道今年江南秋试第一名的卷子是谁的吗？ 展昭和白玉堂一群江湖人也插不上嘴，听着几个小书生叽叽喳喳讨论些念书考试之类的东西，倒是也蛮新鲜。包岩是江南来的，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 江南有好几个才子呢，三大才子应该都有可能吧。 三大才子啊？ 小馒头，你是三个大才子里边的一个吗？ 不是，三大才子都是杭州人，人称诗书画三绝。诗是谢岩，书是赖天青，画就是岳子明。 赖天青的书法和岳子明的画的确是很有名。 谢岩的诗集开封府也有卖呀，赵兰那丫头整天捧着人家的诗集犯花痴，据说样貌也不错呀。 这三人里边琴棋书画最拔尖的应该就是谢岩吧，据说还是一表人才，江南第一的俊美书生呢。今年第一名是他吗？ 他第二名。 有人比他考得还好？ 包岩觉得不可置信，王琦出了说包岩。 我爹说江南秋试考第一的那位是全国唯一一张能跟你不分上下的卷子。 众人都挑眉，公孙也八卦。 是谁啊？ 咱们都认识。 认识的？ 凌霄啊。 啊，凌霄，这家伙居然是个才子。哎呦，我还以为他跟我是一挂的呢。 庞玉张大了嘴，众人哭笑不得。凌霄的确不像是个念书人。 凌霄是谁？ 那天林夫子待在身边的那个年轻人。 赵普想了想，睁大了眼睛。 那小子不是林夫子请的保镖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这少年武功也很好，这么说来是文武双全。 那他比我厉害太多了，他功夫还很好呢。 哎呀，小馒头，你怎么一点斗志都没有啊？这就认输了，干掉他呀！ 干你个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林霄，姓林呢？哪里人？ 听说是杭州人，真的是突然冒出来的。据说推荐他的人是陈明大学士，我爷爷说陈明学士从来眼高于顶，被他看上过的只有包大人。 哎呦，感情书生还有这种款式的呀？哎呦，看着像个混子似的。 庞玉歪着头想不通，天尊也想了想，总觉得这名字在哪儿听过。 林霄。 殷侯也微微皱眉，同样姓林，莫名的他就想到了一个人。是巧合吗？展昭和白玉堂看着殷侯和天尊这架势都不解。 你俩认识他？ 天尊搔了搔头，众人一看到他这个举动就点头，估计是想不起来了。 你前几天买的那张画上有署名。 对哦。 那张画如果真的是凌霄画的，光书画他就甩赖天青和岳子明几条街。 这么厉害啊。 将来必成大器，难怪随便做把伞就能换那么值钱的酒。我师父买了那么多画，就这张最合算。 五爷话刚说完，天尊过来掐他脖子。 哎，臭小子。 他长什么样子？跟在林夫子身旁的吗？我那天倒是看到一个背影。 你那天看到林夫子了？ 嗯， 有人跟着他俩，所以我多看了一眼，不过后来被老鬼拉走了。 有人跟踪？什么人 啊？就你宅子隔壁那个书院的人，那身袍子我见过。 闻言，包岩等人眼睛就眯起来了。 乾坤书院的人竟然跟着林夫子。 哎呀，小人得防呐。哎，对了，寺院交流的事情呢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哎，你们晓不晓得？ 不是还没定下来吗？ 是有人故意传开的，太学不应战，显得怕了似的。 年轻人呐，真是有朝气。 天尊显然也很想看热闹，八卦地问众人什么时候开始比试，但展昭还是有一点点在意。白玉堂见展昭皱着眉头，就问他： 你担心有人对林夫子不利？ 我觉得防着点比较好。 放心吧，窝阳在太学附近加派了很多人，林夫子的宅子附近也安排了人， 而且以凌霄的功夫，一般人没法伤到林夫子。放心放心， 凌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不是派人过去调查过了吗？ 凌霄的确是陈明学士推荐的，包大人也知道这件事情，陈学士还让去调查的人给包大人带了书信呢。 那小孩不会伤害那老头的。 你不是没见过他，光看了背影吗？ 没听赵普小子说吗？一眼看去以为是林老头的保镖。 众人想了想，这倒也是，凌霄的确很照顾年迈的林夫子的感觉。说话间，众人已经到了西山脚下，展昭指着山对过一座十分霸气的庄园。 那边是柯将军的宅邸吗？ 邹良点头，那边是葛青他爷爷家。 他两家算是距离很近了吧，会不会认识啊？ 这个也有可能，一会儿可以去顺道打听一下，我也有阵子没拜会过老爷子了。 众人上山，今天又轮到曹兰当班了，龙桥馆还跟他打趣： 今儿撞鬼了没？ 没，这里几百个大小伙子，阳气那么重，一般的鬼估计不敢出来。 众人进了老宅的花园，花园里头已经没泥土了，挖了个干干净净，墙外的山坡上就堆了一座土山。花园凹陷下去一大截儿，下边果然如衙役们说的，有一个平坦的石顶，石质是黑色的，还带点光泽，看着就很硬。院门口一大车的骨头，众人看得直皱眉。庞玉望了望那坚固的石顶， 哎，这要怎么挖呀？ 展昭回头瞧蓝狐狸，殷侯队提着裙子正在一旁观赏鬼宅的蓝狐狸招手：“ 闺女，过来。” 蓝狐狸跑过来，瞄了一眼花园，一指：“ 就这个啊。” 于是众人就看见蓝狐狸伸手从腰间挂着的兜子里拿出了一双鞋子来。众人都好奇地看着蓝狐狸手中那双鞋子，看着似乎是铁的，黑色，镂空花纹，很好看，不过应该很硬。蓝狐狸套好了鞋子，展昭示意众人退后，众人都有些不解，这是要干嘛呢？蓝狐狸提了提裙子，往花园的石顶上一蹦，众人就听到了金属撞击的声音，有些刺耳，地面上火星直冒。蓝姨脚下的铁鞋在石壁上滑了几下，传来的声音跟铁器刮擦瓷器似的尖锐异常，小四子赶紧捂住耳朵。 那鞋子是什么质地的？ 乌金呢，千年神物，和巨阙是一样的材质。 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的同时，就见蓝狐狸一提气，抬脚对着地面霸气的一脚踩下去，随后地面整个一晃，众人就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传出来。蓝姨一抬脚，地面瞬间出现了一条裂缝，不断往前延伸，蓝狐狸又跳到另一头一脚踩下去，地面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裂缝。蓝姨脱下靴子上来，对拿着铁锹目瞪口呆的影卫们指了指，那意思挖吧。众人维持着呆愣的状态，白玉堂转过脸看展昭： 你踩人脸的那招是跟他学的吧？ 我哪有踩人脸了，哼，猫爷是斯文人。